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30集，镇压魔气的办法。这一通国际长途足足打了快一个小时，费用不用想都很惊人，但冬至意犹未尽，还是龙申说自己要开会了才把电话挂断。好巧不巧，刚结束通话，何玉就从外头掀开帐篷帘子。 老大，哎，老大你醒了。 何玉仔细观察，发现龙申的神色似乎好了许多，眉间少了一些倦色，双眼也不再通红，还以为他的确睡了一觉。 外面宋局召集大家开会，你看是要去参加还是你继续休息？我去参加之后回来给你传达。 一起去吧。 冬至他们原定是后天的班机回国，威廉想多跟李寒儿相处一会儿，就假公济私的给他们换成了一周后的航班，还说要带他们好好逛一逛西海岸。但冬至跟龙申通完电话之后一刻都等不了了，就要去找刘清波他们商量。众人听说国内发生的事情之后也都坐不住了，李寒儿逼着威廉给他们换成了当日的航班，威廉拗不过家人，只好惨兮兮的照办，挥泪把冬至他们送上飞机。要不是公务在身，他还真想把自己一起打包带走。由于事发突然，无法在短短半天之内走完调用51小组专机的程序，威廉只好给他们订了普通航班的机票。而章鱼美卡作为一只还未化形的章鱼，他也只能委屈地作为宠物进行托运，无法得到一个正常的座位。从美国飞回中国，哪怕当天最快的航班也得隔天才能抵达。无论冬至的心情如何的焦灼，也只能暂时地按捺下来。趁着飞行中可以上网的空隙，冬至先上网查了龙申所说的鬼师。所谓鬼师，顾名思义，就是在阴阳两界游走，用特殊文字与鬼神沟通的人。而这种专门写给鬼神看的文字就叫天文。说来也巧，何玉的师弟程回当初在广州被人魔徐婉弄丢了魂，还是何玉跟冬至去帮他找回来的。有这一段渊源在，冬至要找他帮忙其实也不难。但龙申那边的会议开得并不顺利，由于中途出现变故，魔气逃逸缺口扩大，导致宗灵不得不以身殉职，原定几道防线的计划自然也跟着流产。在宗灵的牺牲下，经过在场所有人几个日夜不眠不休的努力，通道终于暂时被封印，所有人也得以松了一口气。他们的脸色都很疲倦，无论何玉的师父新掌门还是几位活佛，大家像是连开口说话都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龙申坐在他们其中反倒不显得突兀了。宋志存露出了几天以来头一个笑容， 多亏各位鼎力相助，魔气才没有肆虐人间，你们都辛苦了。 但众人并没有因为他这句话而放松神色。龙虎山掌教张松的师父就道， 封印只是暂时的，下面的魔气迟早会把封印顶开，到时候还是一样的结果。 宋志存看了何玉一眼，何玉会意站起来将自己刚才的想法说了一下，场面一时沉寂。并非这些人端着架子，而是大家在思考何玉这个办法的可能性。先开口的还是龙虎山的张掌教， 原来那些石碑上的符箓均为上古所制，如今大部分已失传，上面有些符箓连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效果，如果再做一个小型的八方伏魔阵，就需要重新在石碑上刻录符文，那些符文的效果肯定不如原来的。 效果虽然有折扣，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仿造的小型阵法主要用处就是把魔气的能量全部集中在这里进行二次镇压，不让它有逃逸出去的机会。而且因为是仿古阵法，在原理上可能也比现在直接布阵加固封印有效。 张掌教皱眉不语，似在思考。一名须眉皆白的和尚道， 现在布阵封印已经盛名，只能维持一时。等到魔气冲破封印再出来，我们已经没有一位宗老可以再牺牲了。何施主的办法，我认为可以试一试。 提到宗灵，在场众人的心情就沉甸甸的。吴炳天的师兄，也就是青城山元明宫正掌门道：“ 这个办法有个问题啊，阵法必有阵眼，哪怕这个仿造八方伏魔阵来布置的小型阵法，阵眼也依旧在现有的坑口通道之上。那么，又要用什么来作为阵眼呢？有什么能够镇压这些魔气，牵引八方石碑，不让魔气重新外泄？” 龙虎山有一方玉牌，是当年道灵祖师留下的。自我派将门庭迁至龙虎山后，玉牌就一直供奉在三清祖师殿，蒙历代祖师庇佑，虽未化形，但也是难得的灵器，能否用来作为阵眼？ 这方玉牌想必就是龙虎山的镇派之宝，如今为了大局着想，张掌教竟毫不犹豫地将其贡献出来。在场众人都知道，龙虎山与当局关系向来不错，但冲着张掌教的这番表态，也就难怪当局会看中龙虎山了。 我派有一把宝剑，据说是宋代祖师传下来的，斩妖伏魔所用。这把剑因杀气太盛，平日无人敢用，但如果用于镇魔，就再适合不过了。需要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派人去取。 其他人也都各自提出能够用来作为镇眼的灵器。在这种关键时刻，一旦魔气冲破封印，深渊地狱的大门彻底洞开，携上古被镇压的魔气呼啸而至，众人未必能够对付。如果连这里都化为乌有，那么外面就完全失守，面对魔气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没有人会藏私。 来不及了， 龙身忽然出声。在场有知道龙身身份的，也有不认识他的，但龙身一开口，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停住话语，转头看向他。 伪造阵法的话，石碑需要重新定制，刻录符文，灵气来回运输也需要时间，这里的魔气随时都会突破封印，时间上来不及。 龙身的话不无道理，谁也不知道魔气什么时候会反扑，众人无言以对。合造派新掌门道：“ 其实最关键还在于镇守镇眼的灵气，现在镇眼的石碑已碎，唯有用新的灵气取代，令其吸收魔气，弥补缺口，再用封印封住。只是 这种能够吸收魔气的灵气并不好找，而且如果灵气失效或者后期失控，等于苦心布置的一切又得推翻重来，非常棘手。众人冥思苦想之时，便听见龙身道：“ 我来。” 老大， 上次在日本与阴雨鸠焰交手的时候，我被魔气入侵，进入这里之后，内外魔气震荡呼应，症状也加深了，但我现在还能主导自己的身体，我想试试吸收更多的魔气，看能不能以毒攻毒，利用它们消灭体内原本的魔气，在灵气取来之前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宋志存断然否决：“ 不行，绝对不能冒这种险，万一你被魔气完全控制了怎么办？”“ 那就杀了我。” 宋志存对上龙身浅淡宁静的如同一壶湖面的眼睛，顿时说不出话来。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